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9集。徐若愚看了眼布帐后的太后，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 大人莫急，请入卑职细细分说。先皇早知未得串通福王殿下逼宫谋反，曾密将遗诏和虎符托付于沈爵，然则沈爵不念先皇托付之恩，恩将仇报，妄想以虎符诓福王入京，再治福王一个无诏入京的罪名。谁知途中这福王遭遇洪水，轰于半道，恰好沈爵寻得无名鬼，那无名鬼精通奇淫技巧，尤善易容变脸，沈爵就令无名鬼给卑职易容，让卑职假扮福王入京，跟随魏德去逼宫，再在逼宫之时令卑职假死，这才能借由谋逆之名去诛杀魏德。但沈爵并不满足，为扶持皇上登基，他丧心病狂，逼死先帝。对外只说先帝是被魏德和福王气死，甚至自居功臣之名。这桩桩件件，卑职若有虚言，情愿遭天打雷劈。 徐若愚一口气说完，堂上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。谁能知沈爵竟胆大包天到如此地步，一个宦官竟然可以逼死皇帝。座上三个老头都大惊失色，看向沈爵，沈爵倒是面无表情，没什么反应。刑部尚书冷汗涔涔，从腰间抽出金帕擦了擦脸，颤声道： 你所言不过是一面之词，狂杀福王，逼死先帝，乃是大罪，其罪莫说五马分尸了，凌迟处死也不为过。你可有证据啊？ 自然，堂下跪着的东厂陈子科番子夏侯恋就是伽蓝无名鬼。众所周知，无名鬼善使牵丝人，偶杀人。 昨儿个锦衣卫亦在他的家中查获人偶照印，诸位大人一看便知。 他说完，两个锦衣卫扛着照印上了堂，精致的傀儡默然站在天光下，白瓷面具反射出清冷的光泽，一只刀臂已经损毁，只剩下残余的左臂，刀光在广袖下若隐若现，蕴藏着刻骨的杀机。座中陈宫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赵烨，连锦衣卫的眼里都流露出好奇之色。傀儡赵烨久负盛名，除了那些死在赵烨刀下的倒霉鬼，鲜少有人真正直面赵烨，此番一见皆啧啧称奇。刑部尚书目光扫向夏侯恋， 夏侯恋，你可认罪？ 夏侯恋上前道： 卑职不认，大人明鉴，督主追杀伽蓝乱党多年，清查无数伽蓝暗潮，这当中也包括无名鬼的私潮，赵烨就是从中所获。卑职无能，略懂一点锻造之术，督主只是把赵烨拿来给卑职看看而已，赵烨实非卑职所有。 司徒锦在后头补充道： 大人若是不信，可翻检东厂案牍文书，每次清查缴获皆有记载。 刑部尚书沉吟片刻，开口道： 本官听闻东厂有无名鬼画像，不妨解来一观。 徐若愚想要说话，膝上疼痛袭来，脸色又苍白了几分。刑部尚书招了招手，锦衣卫拿来一张矮凳让徐若愚坐着。徐若愚喘了一口气才道： 大人有所不知，这无名鬼不知使了什么法子，早已改头换面， 不再是当初的容貌。不过他曾经受了沈爵的唆使，被卑职易容，让卑职假扮成早已在洪水中溺死的福王进京逼宫。那人皮面具卑职还留着，请诸位大人过目。 徐若愚从怀里拿出福王面具呈给锦衣卫，锦衣卫呈给座上三位大人，三人凑在一起细细观看，面具软若人皮，果真是福王的模样。三人面面相觑，将面具传下去，底下众卿挨个看过，纷纷低声细语。刑部尚书沉声道： 夏侯烈，这你作何解释？ 卑职从未见过这副人皮面具。 夏侯烈说道。有人道： 或许是徐若愚找江湖术士做了人皮面具，随意攀污场臣，也未可知啊。 徐若愚咬牙道： 那便请大人绑来陈子科的猪贩子，当日千里奔袭寻找福王，诸兄弟都在场，还有东厂的大当头司徒锦，都是从犯，请大人上大刑，不怕他们不说实话。 众臣都点头，要听实话还是得上大刑才行。刑部尚书刚要让锦衣卫上刑具，沈爵朝中央踱了几步，开口说道： 按说杂家才是这当事人，你们偏偏揪着夏侯恋不放，却不问杂家半个字，是何道理？ 刑部尚书尴尬地笑了笑，说道： 哈哈，长臣说的是，若长臣有冤屈，尽管分辨便是。 沈爵略了一眼徐若愚，徐若愚忙低下头，分明是轻飘飘的一眼，却寒凉的犹如冬日冰雪。徐若愚浑身都发着冷。沈爵收回目光，扯出一抹冷笑，说道： 咱家一直奇怪，咱家分明对你不薄，当年你流落江湖欠了一屁股债，你那六旬老母被讨债的堵在家里出不了门，还是咱家替你还了债，提拔你进东厂，你才活出个人样来。从前还说什么要肝脑涂地的报答咱家，现在一转头全忘了，倒成了条疯狗，胡乱攀咬。 徐若愚手上发着颤，缓缓朝沈爵叩下头去，说道： 督主大恩，卑职莫齿难忘，可如今督主犯此大错，卑职不能再助纣为虐。督主大恩，卑职来世再报。 咱家可当不起你报的大恩。 沈爵笑了一声，接着道： 后来咱家派人去你家里一查，果然什么都明白了。 徐若愚一怔，沈爵击了两下掌，高声道： 把徐高士带上来。 一个太监带着一个老妇人从人群外走进来，老妇人揪着帕子，打眼看见地上的徐若愚，扑了上去，嚎啕哭道： 儿啊儿啊，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 娘！ 徐若愚看见老妇也红了眼眶，布帐之后，太后握紧拳头，单扣刺进掌心。左都御史一道： 这 老夫人，这几日你都遇着了什么？一五一十与大人们说了吧。 沈爵负手慢慢道。老夫人擦干眼泪，哽咽着说道： 那日我本在家中种花，忽然有人捂住我的口鼻，把我截到了一个不知什么地方，看起来好像是个田庄，他们不许我随意走动，我成日只能待在屋子里，问他们是什么人，抓我来干什么，也不说，只让我安生待着，不许乱跑。我心里着急呀，可我一个老人家，走路都费劲儿， 贱人，长公派人来救我，我才得以出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